柯能以心粗浮，不吾见闻，法明了之，本以内藏，以应公此六次色心，为同为异，为空为有，为非同异，为非空有。法话柯能粗心大意，实际上柯能是不是粗心大意呢？不可能的，不过呢借柯能来话我们而已，我们就真真正正是粗心大意，我们不能够细心观察真理，不能够深入去了解，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开悟，不能够明白这个见闻觉知的性，不能够发明了知，明白六种的色心本来是异类状。如果既然未觉悟色心就是异类状性，那你今天想成佛嘛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应该呢真真实实去观察一下，去看一下这个六种色心，这个六处色心究竟是痛呢，是不痛呢，是空呢，还是有呢，是非痛而为非空有呢？若果说这个六种色心是痛的，痛不痛啊？痛的，不对。为什么？六样差别，眼是见，耳是闻，身是足，每一个不同，每一个作用不同的，你怎么说六根是痛呢？为二啊，不痛就是 不痛、哦，是有分别咯，它又不得，你说它不痛有分别呢，性中相知，你眼看到东西，你心就马上知道，咁啦，性中相知。你话佢空咩？佢能够分别前景啊，能够知道前程啊。你话佢有咩？你拎唔到出嚟啊，无形无相。咁你话唔系六根嘅性唔同嘅，咁六根性根本就系同一个异类状性，点解唔同啊？你话唔系异嘅，咁又唔系六次时用，每一个作用唔同。眼的作用不同耳的作用，耳的作用不同心的作用，你说它非异又不行了，非空呢？你说个眼是不是空，非空即是空，你说个眼空的，一离开这个根，你没有办法知道有尘，没有办法有这个色，离开眼根呢，没办法产生知道有外面的层景，一不对外面层景呢，就没办法产生这个眼色，所以就不是空啦，是吧？你说它不是有呢，但是它又能够分别前层，你说它非空呢，离了这个根层呢，是没有这个色可得，所以呢知道绿色啊，不应该说是痛是异是空是有，亦不应该说是是非同非异非空非有。为什么？下面讲出理由了，因为这个状性不变随缘嘛，所以不妨是空是有，是同是异，因为它能够随缘变出十法界之法嘛，那十法界之法呢，有些是空有些是有，有些是同有些是异，因为状性随缘不变，它体不变，这个体是不变，是一个体，所以呢又不是空，又不是有，又不是同，又不是异。柯能啊，既然没有这个真实的智慧，不能够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呢根本就不知道异类状中性真知识呢，就是妙明的真义真知，本觉的明呢，就是真正妙识，即是色就是性，性即是色，妙觉是指直照，直而上照，湛现呢是照而上直，老法师说这里呢应该有清净本源，这一句是表示这个性具，然后呢是讲到周遍法界是性量， 含吐十开，另有封锁，是显呢个圣用。啊，含吐十开咧，含就系包含，包含一切嘢；吐就出生一切嘢。啊，呢张含吐咧就有六种意思，就比较深啲啦。嗱，有六种意思吓。第一种若嘅性嚟讲咧。大家听过听过呢句说话吗？无不从此法界漏，无不从此法界漏，就是说十法界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一增法界漏出来的，即是不变随缘啫。咁所以呢就叫做吐十开，吐出来的，无不从此法界漏。无不宏归此法界，虽然是十法界种种之上之法不同，但是同一众性，是一个增而自性。所以呢一切法在本体来讲呢，无不宏归此法界，这个是含十开。这部经呢，这两句说话是华严经讲的。这部经所讲呢，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，就是含十开。一切因果世界未曾，都是在这个众性，这个因，这个心，这个真心，这个真心是知法的本体，叫做含十开。知法所生，为心所现，是吐十开。咁知法所生，为心所现，相信大家明白噶啦，一切为心。讲过好多次啦，记得嗰个古仔就记得噶啦，系咪啊？咁嗱，第二咧就约呢个迷情嚟讲，含吐十开啦。我哋众生以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咧，一迷为心啊，决定或为色心之内，即系等于柯南话在内在外在中间吓，讲呢个心指明系有一个地方吓，咁实际咧就呢个就系含十开。认悟中迷，前面讲过悔昧为空，空悔暗中结暗成色，色即妄想，想想为生，随缘内摇，随缘内摇，随外崩入。大家听到听过呢一段经文噶啦，记唔记得讲乜嘢？讲落粗系嘛？无明不觉生心世，境界为现象落粗啊。咁呢一个就系吐十开，由藏性里边。生出来的咁咧，呢个系用迷情嚟讲，用悟嚟讲咧，阿难咧以大众啊，问法开示咗，跟住就要讲到呢度啦。开示呢个四科七谛皆二类众性妙增而性嘅话嘅后之后咧，大开眼界。明白一切世间之有之所有相之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言心，心精片言含果十方。这个是含十开，若悟来讲，各个自知三片十方是吐十开。若行来讲呢，讲菩萨修行，菩萨修习闻行不出一心，这个就是含十开。依一心而建立闻行是吐十开。这部经里面说一一二相各各言同，在个二相之中现出这个同相，这个是含十开。依这个同相之中呢显现群义呢是吐十开。跟着是讲法所证的境界来讲，依一无颠能遍含受十方国土，这个叫做含十开。不动道场遍十方方界是吐十开。下面说法呢能够是无量为一，很多很多东西是含于一，即是等于这个维摩经，维摩经里面呢这个像室里面呢是能够容纳这个八万四千狮子之座，就是这个小而能够用大，小而能够用多，亦即是无量为一，是含十开。 咁一为无反过嚟，一为无量咧，系能以法咧，能够以一生啊，以无量生去讲度众生，呢、这个系吐十开。第六咧就若呢个果后起用啊，发证咗呢、这个证咗呢个法身之后咧，起呢个大用咧，能够依一个微尘里边啊，系展大法路。呢、这个是含十开，依一无颠现宝王刹系吐十开，含吐为心，含无所含，吐无所吐，冇一定嘅方所嘅，系随你众生嘅心，随你所作嘅力而发现种种唔同嘅相。点解呢？系应众生所知嘅量，应边个啊？应随呢个众生系无上众生。究竟觉悟的心呢，他所知的量呢是广大无限的，那从他所作的什么业呢，非有漏非无漏的业，就发现法界的大圆镜智，从大道心众生，即是菩萨 的心，是悟净而迷染的心，应其所知广大有限的量，从他所作非有漏非无漏的业，就发现菩萨的绿色梵净大圆镜智，无名梵梵田，法身梵梵净，随意性自利众生呢，迷染而悟净的心呢，应其所知有限的广大的量呢，从其所作无漏业，发现无漏的绿色成解脱之见。这个解脱之见叫做什么？叫做无生智，我们是没有这个无生智的，二乘圣人就有了。所以我们三界众生很可怜，我们是苦恼众生，心呢是顺迷顺染的心，应其所知呢很狭很劣的量，从其所作有漏的善业或者恶业，发现三界的乐色，动次动事不过分寸，所以古人呢有句说话，寸屎眼光，又有人说呢坐井观天，就形容我们的众生的见解了，就动事不过分寸。那但是呢，不但是凡夫不知，九法界众生都不知因此呢就有种种分别计度了。所以法华世根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色心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世根指九法界众生知啦，无知是未虚法的知见。凡夫执着色心是从父母生，外道呢执着是从梵天生，是因缘；外道或者执无因生是自然。二性呢是以眼色为缘生，以眼色是因缘。这个灭了六色之后，证得涅槃呢就是自然。离根的三乘圣人呢，以为二幻的根尘是生二幻的色，这些是因缘。二幻呢幻无自性，当体即空就为自然了。菩萨呢是以无明不觉生九界的绿色为因缘，灭了九界的绿色呢，证得大圆镜智呢，意义不动就是自然。但是法话呢，这部经所讲呢就是言以道田，心行次灭，就是说说话是讲这样讲那样都不得，不应该有乐于名言的心想不到的，口讲不出的，叫做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的二类众性呢，不是因缘，不是自然，讲因缘讲自然或者讲这个有法有众生，有道可修有道可证，都不啱嘅。点解？呢啲都系色心分别啫。只有呢个名相，因缘嘅名相，自然嘅名相，在话说话里边咁讲去分别啫。实际系冇一种实际嘅实质喺度可以拎得出嘅。点解？你话圣法唔系真嘅咩？咁圣法系咪真噶？ 呢部经话圆满菩提，下面嗰句记得吗？归无所得。啊、你以为我修啊，修行修行，我成佛就得到好多嘢啦，好似嗰日举燃能盘咁塞满晒嘢啊，冇嘢嘅，一无所得。就恢复翻本性，本性就一无所得，但本性有作用，作用是无穷的，但是无形无相的，一无所得。所以这部经呢就是讲这个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是没有的，显这个 自然显这个二类状性，随缘就有十法界，不变就什么都没有的。所以这部经讲来讲去都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你明了这几句诗几百个字呢，整部经都通晒了。究竟明不明啊？随缘，随缘不变，随缘就是有，不变就是空。那呢即有即空咯，就是心经所讲色即是空咯，是不是？不变随缘呢，不变就是空，能够随缘就是有，即空即有，即是心经所讲的空即是色咯，是吧？好，一理通百理明，你明白了这部经，很多经都明白了。这部经包括得很详细，因为庚子例的呢就讲我们众生啊，世界怎样起现的，众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种类的，跟着讲呢是世界相作，众生相作，业果相作，这里呢是很深的。哦，是富流浪这个阿能呢，佛讲了这么久，讲了现在讲三件第四件了，讲到现在阿能明白了，了然自知，获本妙心，常自不灭。阿能明白，富流浪不明白，富流浪又产生疑问，于是呢下面又一路讲下去，讲到富流浪明白，阿能又明白了，咁又讲下去，所以呢就一路讲下去，越讲越深。咁你哋呢越听呢係咪越明呢？咁好啦，咁而家就以是阿能及之弟众蒙佛而来，微妙开示，身心荡然，得无挂碍。以是当佛讲完四科七谛之后，四科七谛都是二类众性，讲完之后，阿能呢同埋法会当时的大家呢，大众是指初心的凡夫，这里是讲得益，是大家呢得到法啊，微妙开示，好详细地讲微，就是隐微，妙就是奥妙，即是好隐微的道理，好奥妙的道理，佛都讲出来。这些呢是圣义，是好最圣的了义之教，是一圣的佛法，所以叫做微妙开示，身心动然，得无挂碍。大家呢明白了，好轻松，好愉快。众生呢是执着这个四谛为我，执这个四谛现影为心，因此呢就起这个烦恼，起烦恼就作业，作业就受报，次次都有障碍的，不得自在的。而家阿能问了这佛所讲的了义，大家他知道这个宏法空生即佛生，所以呢身心动然，是明白这个根和色两大都是众性，所以心动然，明白这个什么四科七谛，都是二类众性，所以呢生又动然了，就没有执着有一个我存在了，所以生心动然呢就一反以前，以前呢每一次都说重生重增迷蒙，又说重复悲虑，种种迷情，很苦恼的相，而家呢很开心了。是之大众各个自知偏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而观手中所持热物，点解大家都身心动然得无挂碍呢？咁就能够领悟到，领悟到乜嘢？领悟到前佛四科七谛所讲嘅道理，大家都知道，各个自知，每个人都知道，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而观手中所持热物。这段经文呢 就领悟了佛在四科里面。大家记得四科是什么吗？五音六音十二次十八界，在四科里面是讲这个不动周遍的意思。七大里面讲周遍法界含套十开的意思，十分辩经里面讲见性周遍的意思。因为明白了这些道理，大家都得到利益了，大家都知道。那知道什么呢？知道自己的心遍十方界。因为心呢，以前未悟的时候呢，就说在里面或者在中间或者在内在外七次执着，现在呢不是没有一个地方是遍十方界广大无眼的。那呢昔日呢是执心在内，所以就纷扰扰相以为心性啦。现在明白这个心就是如来藏性周遍法界含套十开，所以自己就知道自己的心遍十方界广大无涯。反过来看看什么，看见呢虚空就渺小了，看见十方呢好像在手掌中一个一朵花一个事业那么小，自己证了开悟了，虚空的心大，所以十方虚空少了。所以说心不是妙理虚空少，下面那个是什么？我不记得什么法界风，你们说得那么小声，我都学不到。 OK， 那这个呢就反前以現心為自性，一迷為心決定或為色心之內。但現在就不是了，遍十方。以前呢是推窮沉作我將為心，現在不是了，不用沉作了，周遍十方。這個是領悟四科七大的意思。一切世根之所物業，皆即菩提妙明現心，心精遍言含果十方。这段经文是领悟七谛之中的清净本源的意思。四科中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辨见之中色心之言及心所使，之所言法为心所言，以生以心，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言物。甚至讲到此见及言，言是菩提妙净明体。这个呢，这一段经文呢就明白了佛所讲这些的道理了。反过来呢就是以前呢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是故依中功大功小，这些就是迷情。现在呢就是觉悟了，一切世间之所有物，包括生心世界有情无情，亦即是梦法，梦法都是菩提妙心里面的东西，即是梦法为心啫。心精片言含果十开，是觉悟了三包梦法。昔日呢是迷增逐妄为物所困，现在悟了梦法为心，所以呢梦法无不包容于一心之中，梦法无不皆是常自真心性净明体。所以说心精片言含果十方。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又被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，若前若望而浸盖海，留一浮勾起灭无从。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觉悟了这个见这个如来藏性具足这个用地性盖，就是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用例呢就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长业法形十方开空，是色法中的最大，未曾是色法中最小，未曾知开空是内无所从去无所至忽有忽无的，所以叫做若全若望。反过来看父母所生的生 好似十分虚空里边，吹一粒微尘咁细。咁事实上系嘅，我哋如果系坐响飞机上好高好高咧，睇落嚟下边嗰啲人海咧，就好似蚂蚁咁细。咁法嘅眼光睇我哋众生相咧，一样。一样是这么渺小的，他现在明白了这个法性嘛，所以反观自己父母所生的生就很渺小，好像一粒微尘那么小、哦、微尘是屁事父母所生的色身，空呢就等于今日所觉悟的妙觉明性了，微尘不离于空，又不障碍于空，等于这个色身不离于这个妙觉明心，而又不障碍于这个妙觉明心，空不外于微尘、哦、空不外于微尘，等于呢妙觉明心呢不外于色身、啊、色身不离于这个妙觉明心，色身就是色，妙觉明心就是空，就是心经所说即色是空、啊，空又不外于这个微尘，妙觉明心呢不外于这个色身，妙觉明心是空，不外于这个色身，就是色身是色，即空是色，因为这个藏性呢即色是空，即空是色呢，所以呢它能够不变就随缘，就是即空是色，随缘 有色相，但是不变就是即色时空，阿能呢又明白了这个法性呢而浸然不动的盖海，而父母所生的色身呢等于海中所漏的一浮勾，缩起忽起忽灭、啊、这个浮勾呢就是一个波浪，波浪呢是起呢是无所从来，灭无所从去、啊、你要看看波浪在哪里起、啊、它突然间已经熄了、啊，这一段经文呢就领悟到前文所讲当次出生随时灭尽的道理、啊、一反过去，以动为生，以动为景，合应一浮勾，莫为前朝，种种的迷情